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尧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五十四章，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。上回我哋讲到九叔咧，就招咗呢个老表坤嘅魂翻嚟啦，就吩咐文才同秋生咧，帮佢搵翻件皮，搵翻件肉身翻嚟。文才同秋生喺野外上面搵嚟搵去，就系搵唔到。后屘冇办法啦，搵帮手黎姐靓靓，黎姐靓靓，黎姐阔咁样出现咗， 跟我嚟啦。 秋生就讲啦，咦黎姐，你又知我搵你做乜嘢？ 哎咯哎咯，你啱啱闪出嚟，我哋都未问噶。 黎姐少少讲啦， 梗系知啦，呢啲系心灵感应嚟噶嘛。 秋生啱啱想讲，系啊，一谂翻起黎姐死嗰阵嗰个样啊，打咗个冷震，唔敢搭爹。黎姐一扬手，转身一变，就化成一粒萤火虫喺前面飘下飘下嗌啦， 跟我嚟啦！ 文才同秋生二话不说啦，跟住粒萤火虫系咁啊，掟咗前边啊。只见粒萤火虫啊，慢慢慢慢就飘到个乱石堆嗰度。文才同秋生行上去啦，点知黎姐一现翻形啫，成个往后一褪， 哎呀，好得人惊啊，好核突啊！ 文才同秋生啊讲啦，唉，有乜好惊啊？冇咗副魂，又唔系尸体。秋生啊心谂，怕且唔会核突得过你嗰阵啩。于是文才同秋生一齐行上去一望，两条友当堂吓到大叫一声，两个人一齐往后褪。咁佢哋见到乜呢？只见到老表坤嘅肉身呢，或者讲系条尸啊，俾啲食尸狗咬到岩岩惨惨。好听啲讲呢，就系成身冇忽好肉。大家去个市场买猪肉未？去市场买猪肉呢，仲唔系分得到边啲系骨边啲系肉嘅。而家睇返老表坤嘅肉身，成块面已经俾啲狗咬到分唔到边啲系眼边啲系鼻。个身仲阴功，除咗冇断手断脚之外，周身冇一忽肉啊，系完整嘅。皮又俾啲狗咬开晒，刨到得棚骨咁又有。成身咁样睇落去啊，好彩啲内脏呢仲可能系完整嘅啫。大镬，点算呢？ 有乜点算啫？你都系搵啲嘢包包包住佢送翻去先咯。 唔系啊，点样送翻俾大师伯啊？ 咁都冇计噶，搵啲嘢笠住佢，笠咗先算啊。 黎姐就喺身后边讲啦， 哎呀，好恐怖啊！我唔陪你哋啦，我行先噶啦。 哦，好啦好啦，唔该晒你啊，黎姐。 讲完。两条友仔夹手夹脚，除咗自己啲衫，将个老表坤成个包住，一边抬一边讲啦：，喂，啲血水系咁掉出嚟，点啊？ 有乜计得噶？经过米铺，偷两只麻包袋装住佢先咯，唯有 跟住照讲啊，照做啦。两条友咧就抬住老表坤嘅肉身，黑咪麻行翻咸水镇嗰度，经过啲卖米啊、卖遮啊嗰啲店铺咧。系咁啊，拆咗几个啲雨棚落嚟，就包住咗呢个坤。 文才问啦、啊：，喂，包啊包住咗啫，冇渗血水啫，但系个面俾人咬到面目全非，个老母都唔认得，咁啲监字真系搞个大头佛啦，真系。 秋生一听到乜话？ 大头佛咯， 系、啊，喂，人哋舞狮嗰啲咧，大头佛啦、啊，边度有啊？ 文才一拍个头，舞狮嗰啲大头佛。土地庙后面啱啱好似有啊，两条友静静嘅数返去土地庙，一望，咦，师傅唔喺度，应该就去咗搵大师伯啦。跟手将大头佛嗰个头粒啊，一粒就粒咗喺老表坤嘅头上面，两个人啊，好似扎春卷咁样，嘻下呵，嘻下呵，諗住博大雾啦。咁最终呢，两个人就抬住老表坤嘅肉身去咗大师伯落脚嗰个道观。敲敲门，一声打开，只见到九叔已经同大师伯企咗一齐啦。 九叔就讲啦：，你两个搞乜鬼搞咁耐啊？ 文才讲啦：， 我冇搞搞咗大头佛咯。 秋生一搣文才：，啊，唔系啊，师傅，件事系咁嘅，比较复杂、啊。 一边讲两条友啊，就将老表坤嘅肉身抬过咗去大师伯嗰边。大师伯就冇出声，背对住佢哋，将块布一掀，一望见到自己嘅徒弟咧个头上面笠住个大头发。咁九叔啊见唔到噶啦，就问啦： 师兄点样？ 只见到大师伯咗一声： 唉，师弟，我呢个徒弟个罪有应得，而家咧腐皮又揾翻，魂亦都招咗啦。咁我仲有咩好讲呢？唉，都系怪自己狡兔无方就系啦。 秋生就讲啦：啊，大师伯几深明大义噶噃。九叔就咳咗声，见到大师兄咧表情冇乜点变化，心谂应该都冇乜嘢啩。跟住大师伯坚叔就讲啦： 不过佢而家搞成咁，亦都好伤啊！师弟，你如果系有办法嘅，你啊最好帮我揾啲棺材捆翻嚟，帮佢补一补，冇问题啊嘛！啊， 九叔仲未出声啫，文才知道自己奶个话大啲噶嘛，连随讲啦： 哦，个棺材捆就简单啦，嚟包喺我哋两个身上得噶啦。 秋生嘅摸摸文才，文才同佢洗咗眼色，拗岌头，跟住望住九叔啦。九叔望望呢两条友仔， 停，噏咁快做咩啊？ 大师伯就讲啦： 哦，咁样讲就拜托你哋啦噃，啊，师弟。 九叔冇办法啦，同大师伯拱拱手， 咁我哋尽快去揾翻嚟先。告辞，告辞啦。啊，好，最好能够尽快啊，唔送啦。 一讲完，九叔就扯住文才同秋生几条友大踏步行出咗啲道观，三个人一路行。文才同秋生就问啦： 师傅啊，我哋而家去边啊？ 啊，系啊，去咯。咁棺材捆系咪要翻义庄度掘咧？你话？ 九叔一路背住手喺前面行住，问啦： 你哋知唔知咩叫棺材捆啊？ 唔知道、 啊。唔知你又包喺你身上？ 啊，唔系我讲噶、 啊。啊，师傅系我讲嘅。你两个边个讲到一沟样嘅啫？走啦。去边啊，师傅？去僵尸林。 僵尸林。 好啦。僵尸林有咩地方嚟嘅呢？原来啊，呢个僵尸林呢，就系小镇同小镇郊外一个好荒凉嘅山头。距离咸水镇同清水镇呢，都唔会话太远，但亦都唔近。 九叔就讲啦：僵尸林又叫棺材山，本来系一个贼斗嚟嘅，但系啲贼呢，俾人出卖咗，搞到一镬熟冚家产。所以呢啲贼呢全部都死不瞑目嘅。一个二个就撞身喺嗰度。 文才问啦： 哦，咁啊，咁烧贼道应该就冇乜嘢嘅，点解会叫僵尸林呢？你都懵嘅，你仲记唔记得任老爷啊？ 秋生讲啦：哦，记得。 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掌。人死咗最紧要就断气。嗰啲咁嘅汪洋大盗。生前是个个都细空夹狼的啦，死之前一胆怨气焗住，唔变僵尸变乜嘢啊？吓、啊，咁所以就嗰度就叫做僵尸林啊？ 哇，唔系咁猛嘛、啊，师傅，咁嗰度咪好多僵尸咯？ 系啊，咁点解我哋仲要过去嗰度啊？嗰度有棺材滚咩？系啊，最谷气嗰个咪就是贼头咯。亦都系嗰度嘅僵尸王，长期谷住啖气喺喉咙度，唔上唔落，形成咗个菌，菌喺个棺材里边，出出入入咁，咪叫棺材菌咯。啊，棺材菌唔系喺棺材上面嗰啲嘢啊，所以我叫你平时读多啲书啦。 哎呀，死啦！我仲以为系晒棺材上面嗰啲嘅木菌添。 我嗌过你几多次噶啦，唔识就唔好乱讲啊嘛。开戒开五百个大洋，我做师傅都未出声，你急乜嘢啊？而家好啦， 文才讲啦， 师傅啊，我对唔住啊，咁，我应该点攞咧？你话 九叔啊，斜眼望望文才， 哦，咁啊，好简单啫，你打开个棺材盖，从僵尸王口里边吸出嚟唔得咯？啊，吸唔出嚟？ 是啊， 师傅不是拿去装的咩？ 有，梗系要装啦。 咁我咩装啊？ 我哋把口嚟装咯。棺材菌其实就系大僵尸口里边嗰啖怨气，你唔攞把口去吸，你攞乜嘢吸啊？文才讲啦，我咁听起身啊，都唔系话好难嘅啫，咁又系嘛？咁边个去吸好啊？ 臭就系讲啦，喂，边个包喺身上嘅边个吸咯，咪梗系你噶啦。 九叔隔篱讲啦，系我都听到啊。 文才听完成个人面都烂埋，啊，师傅 咁乜鬼啊？不过你哋都算好彩啦。 点啊，师傅？ 好彩今日唔系十五啫，个月光都未完。如果今日系十五，啲僵尸出嚟拜月，你想接近啲棺材都难啊，衰仔。 咁一边讲住，三个人留夜就赶到嚟呢个棺材山僵尸林啦。文才问： 话师傅啊，话是话啦，咁呢度咁多棺材，边只系僵尸王嗰只棺材啊？你话？ 九叔个斜眼瞄瞄文才， 你开眼睇下咪知咯。 一边讲，三个人同时攞出柳叶，攞出牛眼泪开眼啦，开阴阳眼啦。九叔就讲啦， 嗱，俾心机及住，你睇到边块棺材板上面闪住啲绿光嘅，嗰副就系僵尸王嘅棺材啦。 秋生就问啦，绿光唔真系好似鬼火咁啊，师傅？ 是啊，师傅啊，咁点解僵尸王嗰副棺材有绿光，其他冇呢？你都懵嘅，嗰、那个绿光啊，咪就系棺材菌死蠢。 文才一路拗住头一路望， 师傅啊，嗰副有光喎、 啊。随即只手一指，指住咗乱葬岗前边一个好大嘅棺材啦。秋生啊讲啦， 喂，咁你揾到你仲唔去攞？ 喂，唔系兄弟先。 切，咁我包喺你一个人身上㗎嘛，师傅我。 九叔就讲， 你两个应该一起去啦。 点解师傅？ 棺材菌止阴止寒，一个人去吸顶唔好嘅。 文才急啦， 啊，顶唔好点算啊？ 九叔就望住佢， 顶唔好嘅，你咪传俾秋生咯。 秋生一听到，吓，师傅，我初吻嚟嘅噃。九叔个斜眼望望佢， 错你条命，你初吻咪俾咗小玉啦咩？ 文才讲啦， 佢俾边个唔紧要，我仲喺度嘅噃，我谂住系俾，唔好谂，俾就俾硬嘅啦，去啦。 文才讲啦， 咁师傅你喺度做咩？我喺度睇咯。 吓，师傅你就喺度睇？ 系啊，又唔系我搞出嚟嘅，仲懵去啦！ 一边讲住，咁冇计啦。文才同秋生你眼望我眼，望望九叔，九叔理鬼你，攞支烟枪出嚟，锁两啖，瞄瞄佢， 行啦。 两个人一步步就行咗棺材前边啦。咁好啦，僵尸林又到咗啦。棺材菌呢，亦都叫做揾到啦。跟住落嚟，咁啊攞得顺唔顺利呢？我哋下次再讲。